展示中国的传统艺术。 感觉到他对你东西非常的好奇，他注意就是他手里拿这个唱词你是怎么表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一张互相的对话。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谜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上一集说到，谷姐跟我谈了一下她从 C 部接到的任务，整件事情变得异常复杂，幕后真凶到底是谁，这个口子必须由我从杨飞这里打开。杨飞第二天来找我，和我说一些我现在根本不感兴趣的话题，不过没办法，为了套出一些消息，我还必须得陪着他兜兜圈子。怎么能把忠贞不渝的爱的消失全归因于客观世界的变化呢？我觉得人的主观因素才是最重要的。我也觉得我的回答有点牵强，后来我好好想了想，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恋人之间相处的时间太少，再牢固的爱也必须要有时间的保证，时间久了才会依赖对方。古代男耕女织，天天在一起，日久之后肯定离不开对方。如果有一天某一方突然消失，另一方肯定会陷入深深的绝望和永久的期望。而现在呢，上班8小时，与同事在一块，有时候还加班，一天中真正与爱人在一起的时间也就短短那么几个小时，更不要说那些经常出差的了。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舒姐，她现在几乎扔掉了一切，在海边寻找已经消失了3年的丈夫。我对刚才的解释又感到不确定了。杨飞看着我没有回答，我知道她没有男朋友，体会不到恋人突然消失不见时候的心情，我也体会不到。我装作好像是猛然想起来什么，问她，真的哎，你好像有好几天没去看店了吧？ 对呀，我爷爷还没有回来呀。 一直没见过你爷爷，他什么时候走的？ 刚好是你过来的那天走的吧。 你爷爷身体肯定很好了，那么远的路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儿，现在又是旅游旺季，哪儿都是人山人海的。 可有一个地方是怎么也不会人山人海的。 哪里啊？ 飞机上啊。 你爷爷是飞回去的？ 嗯，那天一大早就走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得有一段日子吧。 杨飞的表情告诉我，他不想多谈他爷爷，为了免他起疑心，也担心他身上有窃听器，我也就没再问。趁上厕所的机会，我赶紧用公司内部专配的加密手机给谷姐发去了短信。1号，大早， 飞机。七分钟后收到谷姐的回复，咔嚓。现在基本可以确定杨飞就是三年前那位因车祸而亡的胡依依了。时间紧急，我必须立刻做出行动。从厕所出来之后，我在客厅里找到一张便签，趁杨飞在彤彤房间里看着彤彤，写下如下这段话。首先请你相信我，我对你和你爷爷都没有任何的恶意，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我怀疑你身上有别人安装的窃听器，但我们下面的谈话绝对不能被任何人听见，你和你爷爷现在很可能正在被坏人利用，现在请你不要说话，把你的手机和你身上别人给的任何金属质的东西都放回你的屋子去，我们要谈的直接关系你父母的生命安危，事出突然你也肯定不敢轻易相信我，没关系，我理解，你可以先用绳子把我绑起来，然后我们再谈。这张纸条写好之后，我找来一小捆尼龙绳放在身边，然后叫杨飞来客厅，说有个烹饪问题想请教他。待他过来之后，我一边递给他便签条，一边说，哎，你帮我看看这道菜的配料有没有问题。在估计他差不多看完纸条上的字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双手背在椅背后面。这时杨飞把目光从纸条上移到我的脸上，瞪大了眼睛，眼里充满了惊讶疑惑，就像坐在他面前的我已经不是我，而是一个大脑袋细脖子的外星人。他盯着我看了有五六秒钟，又重新看了一遍纸条，之后他快速把纸条放在桌子上，拿起绳子像捆强盗似的把我捆了起来。这捆得很不专业，如果我愿意，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逃脱。杨飞看着我被五花大绑，才多少放下心来说道，没错，就是这样的，我要回去休息了。三分钟后他再次来到我的面前，虎视眈眈的样子。好了，我已经把手机放回去了，身上的衣服都是我自己买的。他这样配合我很感激，谢谢你相信我。首先请你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希望你如实回答，之后你可以保持沉默，只听我说就行了。杨飞却没有继续配合，他反问道，你到底是谁？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秦一刀，就是你认识的那个普通的私家侦探。我尽量放缓了语调，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在国家有需要的时候，我也会为国家效力，我现在就是在为国家服务。请你先回答我，然后你问的问题我一定详实奉告。你的真实身份是不是胡依依？这个问题很重要，用我们的话讲，这叫情报识别。现在我在你的控制之中，我想你也没有必要骗我。听我这样说，杨飞更加吃惊地注视着我，他这样看着我，不用回答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我继续平和地对他说道，首先说明一点，我是昨天才知道你和你爷爷的事情，所以在那之前我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故意接近你而特意为之，我和舒姐的相识与你的相识纯属偶然，我不是你的敌人，我们现在依然是朋友，我想帮助你，同时你这也是在帮助我。杨飞看着我没有回话，他现在肯定一时难以接受。紧接着我把谷姐接手的这个任务，以及我为何也被卷入，以及我和谷姐目前面临的疑问，以及几种猜测都说了出来。 其实杨飞早就已经清楚整个事件的始末，而且肯定知道的比我和谷姐还要详细。直到听到我说出帮助他和他爷爷逃来上海的那个人可能是整个事件的幕后黑手时，他才表现出难以相信的震惊和恐惧。你身为局内者，肯定不清楚谁真谁假，现在我和我的同事也并不是仅为完成任务而调查你，在没有确凿证据证实谁是真正的幕后之前，我们不会向任何人汇报任何情况。我看得出杨飞已经被我弄糊涂了，我知道现在再说下去也没有用，必须要他自己去理解。沉默良久之后，他终于开口了。如果我相信你，你又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看到局面开始缓和，我赶紧说道，我想知道你爷爷当时是如何从沙漠孤舟里逃出来的，你们上面的那个人又为何安排你和你爷爷来这儿，他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告诉你，你就能找出那个幕后吗？ 我不敢确定，但这些必须先弄清楚，否则就无法再向前推进了。 那我为什么就相信你不是那个幕后黑手派来的奸细呢？ 如果我与那个幕后黑手是一伙，我现在根本没必要问你刚才的这些问题，也没必要坐在这儿与你谈，直接把你和你爷爷抓起来送到沙漠孤舟去就是了。杨飞依旧那样直直地注视着我，但听我这一解释，刚才眼睛里的怀疑明显地减去了一些。你不回答我刚才的问题也可以，你结合我刚才说的，你自己好好分析分析，一直在指挥你们的那个人有没有可能就是那个幕后黑手，同时也希望你不要把我们刚才的谈话告诉任何人。我知道在上海有人在暗中监视保护你，刚才说了，在没有确定谁是真正的幕后之前，我和我的另一名搭档也不会向任何人汇报任何真实的情况，这项至少关系到我们内部稳定的重大任务也是没有任何预兆的突然降落到我和我搭档两个人的肩上，没给我们丝毫的准备，我们也一时难以相信，我们感觉压力也很大。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把我的真实感受讲出来，我希望杨飞尽快理解。现在你是第三个比较全面知道整个事件的人，而且肯定知道许多我和我搭档都不知道的重要内情，所以我和他需要你的帮助。现在时间紧迫，请你， 你不要催我。 杨飞的右手一下一下地揪着肩头垂下来的头发，很苦恼地看着我。 我先回去想想。 这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她知道在这个紧张时刻不能在我面前露出任何思考的外在表现，以免让我看出她心里的变化而处于被动。我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在杨飞回自己屋里思考的时间里，我从被绑的绳索里抽出了一只手，从裤兜里掏出加密手机接通谷姐。我刚才已经和杨飞谈过了，不是胡依依，她现在还不是很相信我们。那边沉默了几秒钟，谷姐肯定也在激动之中。 这很正常。 之后他开了口，话语里有一股明显被压抑着的兴奋。 如果他现在马上什么都告诉你，这才值得怀疑，毕竟这不是一件一下子就能想明白的事情。你认为他与我们联手的可能性有多大？ 九成。这孩子是一个聪明人， 想明白之后应该会与我们合作。 好，我等你的消息，记得不要太急，也别太催他。 嗯，明白。差不多十分钟后，胡依依再次过来，我的判断是对的，她选择了我和谷姐这边，但她依旧没有放弃警觉，没有给我松绑。她直直地站在我面前，回答了我之前的那些问题。 你认为田将军有可能是那个幕后黑手吗？ 说完之后她问我，我细细地想了一下，有可能，毕竟他是整个研究计划的直接领导者，对情况最清楚。对于我的这个推断，胡依依显然持怀疑的态度。 如果是，那他当年为什么还放我爷爷出来，直接让我爷爷在实验室里研究，不是很好吗？那样的话速度也会更快，而且当时的实验眼看就要结束了，他需要的东西很快就可以批量生产出来了呀。 这些问题现在我还无法回答，对此他很失望。 那我们下面怎么办？ 我晚上回去之后与我的搭档商量，明天上午再告诉你下一步计划。 你现在把他叫过来，我们一起商量不好吗？莫非你们还对我有什么隐瞒的吗？ 没有，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绝不比你多一个字。我是担心附近可能有人正在监视你，我搭档过来要是被他们发现，那我们就…… 那你现在回去和他商量，待会儿再过来告诉我不行吗？统统我来看着 也行。如果你那边有人监视到我离开问你，你就说不知道，你一直待在家里。 嗯。 胡依依点头，然后把捆在我身上的绳子解开，回到公司跟谷姐说了我从胡依依那儿了解到的情况后，我们进入情报数据库，查到田将军比较详细的资料。田某某，男，19某某年生，祖籍河北石家庄，某某年入小学，某某年入初中，某某年入高中，某某年被推荐进入 CICA， 那个时候没有恢复高考，实行的是推荐制。CICA 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军队某局，某年调入国家安全机构某处，某年到某年公派苏联学习四年，回国之后进入军队第一装备材料研究所任副所长，20某某年任第一装备材料研究所所长，晋升少将军衔。田某某出生于农村，从小父母双亡，死因为被洪水卷走，吃百家饭长大，天资聪慧，从上学开始成绩排名从未退出年级前三，由于成绩好一直免费入学至高中毕业，在 CICA 里也是各科的尖子生。毕业后被直接分配进入军方特别情报机关某局，先后调入国家安全机构军队第一装备材料研究所，工作努力，成绩出色，20某某年晋升少将军衔。田某某把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国防事业，一直未婚。看完这位田将军的材料之后，谷姐问我， 你相信他一直未婚的原因吗？ 虽然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但我还是相信没有绝技。 我现在就去他老家看看，在我回来之前你和胡依依不要轻举妄动，尤其你要稳住他。 对于谷姐的话我没有意见。回到舒姐家，我给胡依依说了我和谷姐的计划，她也没有异议，现在就等谷姐调查回来。这时谷姐已经坐上了最近一趟飞往石家庄的航班。这天晚上已有好几天没有做梦的我再次回到了梦里，这次我没有缩成一个点，也不是在海里，我面朝天躺在自己的床上，读精神的老人就在上方的天花板上，像浮雕一般。 我像见到好久不见的老朋友，有些激动。 啊，您好。 你好，找到那个任务了吧？ 是啊，是一个很棘手的任务，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那个，好像跟您读到的精神没有什么联系。 如果像扔烟头一样容易，也不是重要任务了，也没必要费这么多周折了。 您现在肯定不能告诉我谁是那孤舟事件幕后的真正策划者吧？ 是的，现在你必须找到一颗头骨，只有找到那颗头骨，你才能最终制服这位幕后主使。如果没有这颗头骨，即使找到了他，也没办法抓住他，相反还可能害了自己。 头骨？怎么又是头骨？是什么样的头骨啊？ 一看便知，就是你要的头骨。 有什么特征没有啊？ 没有特征。 那我如何去找啊？ 不用特意，只要努力就会遇到。 既然都不用特意去找，那何谈努力啊？ 努力是指你为完成这次任务做的全方位的努力，并非特指努力去找头骨。只要你努力，尽全力做你眼前该做的事情，这颗头骨就会水到渠成的自己出现。 那找到以后呢？ 只有找到以后才知道。 那这次醒来之后，我是否也会像以前一样把梦里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是的，但他们会储存在你的潜意识里，会对你在现实中的行动有所帮助。有件事我想应该告诉你。 老人停了一下。 小姑娘很想你。 你以前不是说他没有感情吗？ 是的，以前是没有，但那次与你握手之后他有了感情。 那仅仅是因为握手的缘故？ 也可能是因为吸入了那个日本女子的精神，丰富了她的肉体，但毕竟那次握手对她影响很大，那是她第一次与别人肌肤接触，而且是异性。 有感情了，那太好了。那他也很高兴吗？ 世上不存在绝对的好坏。 难道有感情了不是好事？ 梦中的那个概念女孩有了感情，而且通过老人的口我得知那个女孩很想我。可是如果这不是一件好事，原因又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秦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